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电视台联合宣布，将携手推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和季播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来听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020年呢，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么故宫的平安故宫工程呢，也会顺利的竣工。那么紫禁城这个纪录片呢，将会立足于中华文明的高度和世界文明的维度，推出以故宫为核心内容的纵横古今的一个纪录片。那么它将会全面的呈现海量的珍贵的文物文献。北京卫视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实际上是作为纪录片《紫禁城》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它也会邀请嘉宾跟随故宫的专家进宫石宝，去探寻故宫其中的许多珍贵的文物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同时呢，也会联手知名的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的学生去开脑洞。那么每期节目都会诞生一个跟故宫相关的文化创意的衍生品。《紫禁城》这个纪录片的计划是在2020年的9月上线。《上新了故宫》这个节目是从10月26号开始，每周五的晚上9点钟在北京卫视播出。今后故宫还将进一步的去探索以歌剧、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去表现紫禁城，全方位的去呈现故宫的文化。 接下来再来关注近期的文化演出。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团舞剧《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年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云门二团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的记忆编入舞蹈中，创作出了舞剧《十三声》。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保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接下来再来关注北京阅读季的活动。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正在举办中，近日推出了以金秋揽城、走读北京为主题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秋揽城系列活动，倡议广大市民在阅读和行走中感悟北京。在本次活动中，围绕一座需要用脚步阅读的城市北京为主题，宁肯、祝勇、陈希希、王冰冰四位作家和学者跨界组合，从建筑、历史、文化等角度解读了北京城市文化特色。为进一步扩展北京冬奥会特许产品类别，丰富商品品种，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发布公告，启动第二批特许生产商和特许零售商的公开征集工作。截至目前，北京冬奥组委批准上市销售的特许商品一共6个大类，400多款商品，特许商品零售总额已经突破1.2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那受西来云带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北京市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到了明天白天，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在云层的遮盖下呢，明天白天光照减弱，气温是小幅下降。好在大部分时间扩散条件下降不是很明显，然后呢，大气透明度尚可以，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假日出游。需要提醒的是，早晨气温低，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山区最低气温是在冰点以下，外出要注意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带来一条这个文艺资讯啊。今天晚上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的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开幕，由北京舞蹈学院带来的古典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传统乐舞集《沉香》，此时正在演出当中。 那本届邀请赛已经是第七届，在未来10天里将会有62名通过前期选拔的国内外选手角逐最后的北京舞蹈学院大奖和各组别的奖项，同时呢举办大师工作坊，还有国际展演和国际论坛等活动。 本次邀请赛特邀9位国际知名的舞蹈艺术家、教育家担任评委，出任评委会主席的是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原艺术总监弗兰克·安德森。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入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 现实题材兼具黑色幽默，由老舍文学奖得主金永明创作的小说《北京时间》改编而成的话剧《北京邻居》，由傅菱编剧，最具温暖女性情怀的北京人艺导演唐烨执导，讲述了这里有最负盛名的世界芭蕾舞团，这里有最具影响力的世界芭蕾巨星，这里还有象征着中俄友谊的芭蕾盛会。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首席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将与莫斯科大剧院的众多明星一道，带来全新之作《阿木》的中国首演。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 好的，各位啊，我们今天在刚才的一条资讯当中给大家说的就是跟芭蕾有关的。 对。 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呢，也是一部芭蕾作品。我们今天晚上请来的也都是在芭蕾演出界的这个顶级大咖人物，马上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啊。首先欢迎一下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王全兴，王团你好。 你好。87.6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王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尤其刚才我们说资讯也播了芭蕾舞团的，然后今天晚上您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跟我们好好说一说现在这芭蕾舞啊，是看来是越来越火，越来越，而且我听说学芭蕾舞的孩子好像也越来越多了，是吧？ 没错。因为通过这个将近7-8年的时间吧，我觉得这个中国尤其是北京，这个芭蕾，对芭蕾的向往，对芭蕾的渴望，对芭蕾想了解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个芭蕾的这种青少年的培养，包括专业的，包括业余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好， 包括我们这个从 小孩四五岁的小孩、 嗯、 是吧，一直到四五十岁的大人都走进教室去健身也好，或者去学习芭蕾也好。 哦，这个也就是说像到了我这种年纪再开始学芭蕾也可以吗？ 可以啊，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就是 真的可以。 也就是说我当然我知道我这个年龄练的可能也就是说比如说这是练一练形体啊，训练一下气质啊、嗯、包括他的整个的那个仪态，能你指望我成什么名家那是不太可能了，对吧、 啊、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好， 因为现在啊、嗯、就是说好多啊都是专业的了，他是有一种专业的专门舞蹈学院学习，完了进团深造，完了慢慢从领舞演员、独舞演员到主要演员到首席演员、嗯、但是做业余的、嗯、我觉得他是可以作为熏陶一下人的气质， 嗯， 就是女孩子现在走进教室、走进专业的艺术教育中心的是越来越多了， 哦， 他确实能够带动女孩子们那些气质啊、 哦、 仪表啊啊，包括这个欣赏水平啊都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好，一会儿我们好好聊一聊啊，在这个方面咱们的中巴也是有着这个卓越的贡献。好，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到场的另一位嘉宾，天桥剧场的总经理刘经纬。刘总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有时间到我们剧场观看演出。 哎，这个要特别介绍一下咱们天桥剧场。天桥剧场啊是有一个这个场地是特别适合，就是或者是叫专门为芭蕾舞来打造的啊，这个来为舞蹈来打造的，是这样的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对对对，天桥剧场呢是专业的舞蹈剧场， 嗯， 然后我们从我们的舞台开始， 哎， 它就为舞蹈演员量身打造。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舞台呀、啊、是榆木工字结构， 哦， 我们没有车台、转台这些铁制的东西， 哦， 因为我们是木质的舞台，然后舞台上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木头，我们的松木是做小提琴用的。然后在舞台的主舞台那块儿， 哦， 然后它的弹性啊、软度啊非常非常好， 哦， 然后对演员的踝关节、然后膝关节有非常好的保护。 也就是合着我们看着，就是我们只能就看热闹的，还想，哎，都是在木地板上跳，木地板上 这 不一样是吧？ 嗯， 你说底下的构造其实是是有。 它影响了演员的发挥，是吗？ 对， 嗯， 你看它有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水泥地上放一层板子， 嗯， 放一层，比如说松木板子， 啊， 这是一种，这是普通的， 嗯， 但是芭蕾舞的专业的地板不是这样的， 哦， 因为我们必须有一尺多高，它底下是用专门的一种芭蕾舞演员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弓子， 哦， 啊，垫在底下，完了上面再铺成这个松木的那个板子， 嗯， 完了再铺成一个专业的芭蕾舞的地胶。这样演员在顶上跳，一个是不会受伤，另外一个这个观众从底下看感觉呢更加的美妙， 哦，包括整个他的这个动作的完成度啊，或者是整个的这个艺术的呈现力啊，都会更加的这个优秀啊，专业啊， 嗯。 好，那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为大家带来的一部剧啊，我刚才读了一下叫阿木，其实这个呢是意大利语，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读。王团，您说如果要介绍这个剧的话，它名字应该叫什么？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翻译成中文就是爱。 哦，就叫爱。 啊，它就是爱，它是由三部作品组成的，都是反映爱的这种一个主题。 哦， 但是它是有三位编导，实际上不同的这种层面、不同的理解来表现爱的这种结构、 啊、 爱的这种含义。 哦， 它的英文名叫Amore， 那所以它来这儿之后，我们以后比如说要搜一下这个芭蕾舞想去看的话，我们是搜爱呢，还是搜它的这个英文名呢？ 这两个我都可以， 都 可以， 啊， 都 可以， 因为我们在这个剧场哈，在中巴的网站上都有。 嗯， 英文的、中文的都有一搜， 嗯，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新发布会就刚刚三天时间， 嗯嗯， 我们看我一看两场的票都快没了， 哦， 就大家对这个扎哈洛娃的知名度， 嗯， 对他的艺术造诣， 嗯， 是吧？对他的这种本身的那种了解， 嗯， 都是特别的渴望， 嗯， 走进剧场，去观看他的现场的表演。 对，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来了以后还说呢，说哎，大帅，你们要有时间，千万不能错过这场演出。 嗯， 这两位老师都是极力的这样推荐。我想说，这个剧它牛在什么地方啊？或者是难得在什么地方？ 嗯 啊，这个先请王总给介绍一下啊，王团。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呢对这个项目的渴望呢，我觉得和想了解呢，第一呢是大家特别想看这个扎哈洛娃，因为扎哈洛娃是公认的世界芭蕾巨星， 嗯， 他是莫斯科大剧院， 和这个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席，因为他在世界上知名度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嗯， 最关键的是什么呀？他因为巴布勒演员呢，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 嗯 啊，他的体力啊，他的肌肉素质啊，非常的高。 嗯， 但是他往往有的时候呢，他对理解作品呢，他可能还不是那么投入， 嗯、 那么有阅历。 嗯， 但是呢。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呢，往往有的时候他体力各方面都不行的情况下，但他阅历行，就老是这个由于这种芭蕾舞的残酷性啊，就是不能最好的这种结合。但是扎哈罗娃他正好是就是体力上他现在也是非常的棒，而他的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和人物的塑造上也是非常的棒。所以呢大家都想啊，就是通过在他的巅峰的时候是吧，他的体力他的表演到剧场亲自来看他的演出、 嗯、 可能是非常的过瘾，所以很多观众都愿意、哦、渴望来到剧场亲眼来看他的演出。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扎哈洛娃，就是世界上的各大那个媒体或者叫专业团体是如何评论或者叫评价这个扎哈洛娃的。这个我看一下，《泰晤士报》直接就说，观赏扎哈洛娃的舞蹈是名副其实的享受。《金融时报》直接就说，简而言之，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是一个奇迹。他是一个奇迹。其实说刚才那个我们的王团说了，说他是两个，一个是莫斯科大剧院，还有一个是意大利斯卡拉剧院的一个两个剧院的首席。而这两个剧院的地位他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呢？ 对 他成为这两个剧院的首席，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剧院啊。这个王团，这两个剧院在芭蕾舞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的存在？ 莫斯科大剧院，大家就是世界上大家通常说的是吧、 嗯、 四大芭蕾舞团， 嗯， 比如说像这个莫斯科大剧院， 嗯， 巴黎歌剧院， 嗯， 英国皇家是吧、 嗯、 包括这个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 哦、 这都属于是最顶尖的中的最顶尖的剧院了、 哦、 所以它的地位大家 可想而知， 对，它是非常高的、 嗯、 而且它又是这两个剧院的首席明星、 啊、 也就是第一位的大明星， 两个顶级剧院的首席、 啊、对，扎哈罗娃等于是去年参加了我们第三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 嗯， 我们特别邀请他在这个来自俄罗斯的爱， 嗯， 他参加了其中的两个节目， 嗯， 两个以古典风格为主的， 嗯， 一个是海盗的双人舞， 嗯， 一个是天鹅之死，大家都熟悉的， 嗯， 他的每一个演出的动作和对音乐的理解深深的打中了就每一位观众。所以今年为什么一发布会刚刚三天、 嗯、 很多人就想了解，就想走进剧场来观看他的演出呢、 嗯、 这里边就是对他太有吸引力了，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他的风采、啊、 而且其实挺难得的，说能看到他的这个演出 非常难得。因为去年呢，扎哈罗娃他来北京的时候呢，他说他因为他也很少，因为他想他在西方欧洲国家原来参加很多艺术节、 嗯、 大的演出季的活动，但是呢他说他很少参加更多的，他顾不上嘛，更多的这样的演出了、 嗯、 但是他没想到他一下飞机他看到了这个我们自己搞的这个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 嗯、 那个册子，他没想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他会有世界这么多的著名的大明星，就是跟同台在这儿演出， 嗯， 一共有14台戏34场的演出，他说他没想到中国会发展的那么快、 嗯、 所以的话通过上次的演出观众的反响，他说今年我们再邀请他来演出一台全新的一个节目的时候他欣然答应了、 就是、 他说我一定要来天桥剧场、 嗯、 还要再展示我另外一种风格的这种作品。 哎呦，这就属于在上一次合作当中就给扎哈洛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的， 就我们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那个我们请刘总说一说吧，这一次和这个莫斯科大剧院引进这部作品的这个幕后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啊，是什么样的起源，包括这个经过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 嗯，其实这个剧目呢，嗯，刚才王团是介绍了一下那个扎哈罗娃、 嗯、 我们老叫他贼娃贼娃的 啊， 是观众老百姓非常喜欢， 嗯， 然后是专家专业人士也非常喜欢，是一个非常顶级的艺术家、 嗯、 然后这个剧目呢其实是有四个特点， 嗯 嗯，它有非同凡响的音乐， 哦， 然后有非同寻常的编舞， 哎呦 啊，还有非同凡响的 艺术家， 嗯 嗯，还在一个最恰当的剧场，我们的天桥剧场，一个专业的舞蹈剧场进行演出。 对， 所以呢，就是这个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嗯， 我们在邀请他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有意思。 嗯， 就去年参加我们的《来自俄罗斯的爱》，就是第三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的时候，然后扎哈夫拉感受到了，就说有天桥剧场。真的是一个舞蹈的圣地、 哦、 他觉得在这块演出就整个的气场特别特别好、 哦、 啊，然后他说真是台下越好台上越好、 嗯、 就台下的观众热烈的鼓掌，然后就激发艺术家那种创作的热情， 嗯， 舞的热情， 嗯， 然后他这次呢我们就说希望他能够带一台剧目过来，他就欣然同意、 嗯、 就非常高兴， 嗯， 就是我们还是愿意来中国来天桥剧场进行演出、 嗯、 然后他自己选的这个阿莫尔 哦、 爱， 这也、 啊、 就刚才我们的刘总读了一个叫阿莫尔，应该是意大利语的这个他的发音、 啊、 是吧？阿莫尔啊，就爱啊。 他呢他自己说，我们说那你为什么不带台戏过来，大戏哈？中国老百姓说喜欢看大戏， 嗯、 然后他说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不同寻常的挑战、 嗯， 因为每一次挑战都可以让我诠释全新的自我。 嗯， 然后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它是三个。这个阿莫就爱呢是由三个小的剧目组成的一台晚会， 嗯， 他说这个是三个不同的编舞，有不同的手法、 哦、 能够让我去全新的去诠释不同的艺术理念， 那对我们观众来说也非常赚 啊我们通过一场演出能够看到 看三场了是吗？ 看 三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这种、 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这种艺术表现， 所以这就知音嘛，就尤其是大艺术家、其实他们很讲究说如果台下都是知音的话，他很愿意去跟你去交流、把自己毕生所学、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你展现出来、所以这次有大师在这儿做这样的一个演出，其实非常期待哈、就说他的一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力到底是什么。 哎，对，咱们的演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咱们的演出时间地点就不用说了，这肯定是天桥剧场了对吧？咱演出时间是 就是今年的11月17、18、19晚上7:30、 哦、17、18、19啊，这个哎，那天调个班好吧？ 那个大帅那天跟着我调个班是吧？ 换个班好吧？真的是这个非常的不容易。首先，像扎哈洛娃能够再次来到中国进行演出，而且据说这个剧目也是在第一次在中国进行首演。是吧、他在之前在其他的国家有演出过，但是这 是 第一次来到中国。 国际上一共演过五站 啊、 然后北京呢是他一共演过四站、北京是他的第五站、是中国的首演剧目。 哦、 我看原来应该是在俄罗斯演过，日本、英国、 意大利 对、 哎，您刚才有介绍到说这个里边的音乐是有非常有这个亮点的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他这个呢是我们不但能够看到扎哈洛娃大师的这个表演、我们还可以聆听大师的音乐。他三个舞剧呢就三个小的节目都是由我们伟大的音乐家来进行写曲的、选自的这个、一个是你看诙谐的燕尾服，选自的是莫扎特的第40号交响曲。然后雨落之前呢是巴赫，三个作曲，巴赫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很熟悉了、然后最后呢是他的一个柴可夫斯基的、因为老柴的音乐我们就再熟悉不过了、三部大的古典芭蕾舞剧、睡美人、天鹅湖、然后还有是 胡桃 夹 子、 所以音乐非常美。 哎，那我们的这个演出的这个演出的时候，我们的乐队是由他们来出的吗？就是整个会反正我们选的音乐是由这三位大师的作品而组成的， 来作曲的 、 风格不同， 风格不同， 他的那个编导呢也都是三位编导， 著名的 来编导、 编 导里边他有古典风格相对的强一点的、他有现代风格强一点的，所以他三个作品都有三个不同的编导来编、所以呢就是对扎哈洛娃的本身呢他的表现的能力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刚才那个刘总也说了，扎哈洛娃是特别喜欢挑战的人、他原来跳古典的舞剧、大家从网络上从视频上看到了，包括天鹅湖啊、基塞尔啊、唐吉诃德啊，包括他的舞姬、非常的震撼、没想到他跳现代舞蹈也是非常的震撼，所以你看我们在来之前看到他的那个视频以后、包括专业的包括舞蹈学院包括大师看了说、一定要请这台戏，因为他的那个表现的这种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这里有最负盛名的世界芭蕾舞团，这里有最具影响力的世界芭蕾巨星，这里还有象征着中俄友谊的芭蕾盛会。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首席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将与莫斯科大剧院的众多明星一道，带来全新之作《阿木》的中国首演。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请出今天晚上做客节目的嘉宾，欢迎一下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王全兴。王团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王团。还要欢迎一下天桥剧场总经理刘经纬。刘总你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刘总啊。其实刚才这个我们正聊到了说一个芭蕾舞演员他的成长要跨过多少阶。 对。 从群舞开始还要分 ABCD。 对。 然后呢再到领舞 ABCD, 然后再往上走 AB, 独舞 ABCD。 首席。对。 哇，这个过程最好用多少年来完成？ 起码得十多年。 哦，十多年 啊，起码得十多年。 哦，但我们印象当中，不是舞蹈演员都是其实吃青春饭的吗？ 对， 不是，我们都觉得可能二十岁左右才是跳舞的最佳年龄。其实这个是有误区的，是吗？ 没错，因为舞蹈演员呢，应该是二十岁最年轻，他的这种肌肉能力是最强的。 嗯。 但是往往真正更好的演员呢，应该是三十到四十岁之间。 哦。 因为他的阅历。是吧，他对这个戏剧的理解， 嗯， 肌肉能力，这个时候一定要他要保持旺盛的肌肉能力， 嗯， 他没有职业病、而且他没有这个任何的那种伤病、他才能达到整个35岁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为什么说刚才说了半天、大家对扎哈罗娃这么感兴趣呢，是吧，他40岁了将近、还能在舞台上巅峰状态的这么跳， 嗯， 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人才特别的难得， 所以说他是一个奇迹啊， 奇迹也是奇才。 这而据说他还有孩子了，是吗？生孩子了。 对，他爱人也是莫斯科大剧院的这个非常好的小提琴家。 哦、 也是搞音乐的。 哎，其实这个，比如说一个这个生孩子，对于一个舞蹈演员，尤其芭蕾舞演员的影响，是不是会特别大？ 对， 肯定是有一些影响，起码就是说他这个一两年或两三年的时间， 嗯 啊，他对在舞台上，因为他要恢复嘛，包括肌肉的能力，包括形态的这种状态，他都要很长时间恢复，所以他有很强的毅力才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哎呦，所以我觉得就是哪怕真的去看看这扎哈洛娃，就是属于一个活着的芭蕾舞奇迹啊，也可以，也所以说是也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是聊到了这个芭蕾舞的这部作品，叫做翻译成中文叫做爱啊，它将会在天桥剧场上演，在11月份的17、18、19三天，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天桥剧场，刚才也说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适合舞蹈这个来演出的一个剧场。咱一年会演多少场芭蕾舞？ 芭蕾得60场左右，60多场。 一年演60场，这个场次 舞蹈就不止这个数了，舞蹈得80-90场这样。 这个场次我不知道，我就专业作为专业人士来说，这个场次多吗？ 非常多了， 算是很多的了。因为这个在中国来说就是60-70场，六七十场它只是芭蕾，它还有其他一些歌舞，歌舞类，像东方歌舞团呐、像中国歌剧舞剧院呢，它也是舞蹈的一种，是民族舞，是吧？芭蕾舞呢，应该来说是60-70场的话，在中国的剧场来说的话，应该来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了。我们通常的中央芭蕾舞团呢，一年有14台大戏，要在天桥剧场上演。那每一台戏就是上演2场到4场之间的话，也就是40-50场。所以的话，再有其他的我们请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演出项目，包括这个俄罗斯这个莫斯科大剧院呐、英国皇家的一些来演出啊，一年70场左右已经是很多的了。 那像这种就是我不知道，因为这国外的啊这个演出，比如说他们芭蕾舞的演出，是会不会有那种比如说专业的，我就只演这个芭蕾舞的这种剧场，会有这种存在吗？ 我从我目前来看还是没有，就是专业的，就是纯粹光演芭蕾舞的。你比如说像巴黎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等等，就这些的大剧院，就是欧洲的吧，就是他们的剧院通常都是自己下设有3个团，包括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剧院呢，马林斯基剧院，这都属于世界顶尖的剧院。他们通常下设一个歌剧院，就是唱歌剧的就是歌剧团，一个是芭蕾舞团，一个是交响乐团， 是这样。 通常他们都是各1/3吧，就是在组成了就是他们那个顶尖剧院的这种结构。歌剧有1/3的演出，不同的卡门啊、茶花女啊、什么什么图兰多啊这种演出，而芭蕾舞要轮回的演出，就驻场演出1/3的时间，还有交响乐，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中国现在目前来说呢，还没有就是真正的就是像这种因为他们已经有500-600年的这种历史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这种，但是已经很多剧院在往这方面发展。像我们天桥剧场就属于是中央芭蕾舞团的主剧场，所以我们就是要打造成舞蹈专业剧场，所以就是演出芭蕾舞团的剧目为主，一年14台戏，40多场演出。除此之外，我们还尽力多引进一些国外的，像比如说莫斯科大剧院，像巴黎歌剧院，像艾夫曼芭蕾舞团，就有影响又有特色的团，到这儿的演出。所以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群体，大家一说看芭蕾，最好的地方一定要到天桥剧场来看包括它的地板，你刚才说都有1尺多高，它是专门为芭蕾舞演员而打造的专业剧场。 我觉得这样，咱们也做个导赏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芭蕾舞还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艺术，但是呢，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容易理解。刚才咱们说了，这地板其实就是一个细节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细节的点。那还有一些什么样？比如说我们看芭蕾舞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看演员的他腿有没有绷直呢？咱们就说白一点，还是说我们去看他的整体的艺术性呢？还是说看他的表现力呢？还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正好王团也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个导赏哈。 你刚才提问的好像也很专业啊，腿一定要的绷直啊，开绷直是芭蕾舞看的基本的要素。我们从小的时候选材，从10岁左右吧，进芭蕾舞团学，进舞蹈学校选材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基本的要求，3长1小。 三 长一小，胳膊长，腿长， 胳膊长腿长， 胳膊长， 咱俩都在自己看自己， 脖子长， 哦，脖子还要长， 啊、 为什么？ 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要小的地方，就是脑袋要稍微小一些。 对对 对, 对, 对， 啊，那完了， 啊、算了 。你俩我觉得都还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脖子长是为什么呢？ 在底下看非常的好看。因为它有一个就是芭蕾舞的那种审美的标准，所以你看看，就是说相对的，就是要三长一小，这种形态再穿上芭蕾舞的特有的服装，在舞台上的这种艺术造型，那是非常非常好的。 哦 啊，另外一个刚才说到就是怎么欣赏芭蕾舞，我想芭蕾舞除了这个三长一小是硬件的条件，是吧？还要看它的阅历，是吧？它在塑造人物、体现音乐。是吧，体现舞姿啊，他的艺术造诣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要看。另外一个呢，芭蕾舞确实要看他的基本功技术技巧。比如说去年我们来了一个米哈伊芭蕾舞团的伊万，给中国观众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弹跳力惊人，通常芭蕾舞演员转空转360度，就是两圈，是吧，都有转得非常漂亮的话是很难的。他做三周啊， 就起跳， 对，你像滑冰的时候啊，你想想他的那个就速度的那个很快，他能够带动三圈，也不多，但是他呢在舞台上就平地上他能做三圈，所以他没很胖，但是呢他的每一跳都引起了这个观众的极大的震动，所以的话这种人才在底下看，就是说他的技术技巧啊已经达到了这种巅峰状态，所以观众看的是非常的过瘾，所以去年我们的他演出的巴黎的火焰也被就是中国最权威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评为就是2017年引进项目最佳的这个剧目。所以看芭蕾舞啊，确实它很多方面，硬件的、软件的，包括你的艺术修养方面，包括你的能力、技术技巧的体现方面，观众现在是越来越专业 啊， 越来越挑剔了。很多观众，过去我们的观众很少，我们过去我们芭蕾舞团，我记得我们当演员的时候，是吧，我们还只有60多个演员，现在中央芭蕾舞团已经有110多个演员了吧，我们分成两个团同时的演出，而且还供不应求，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团已经在这个湖南一带进行演出，明天我们的中央芭蕾舞团大团将赴法国巴黎进行我们演出这个中国版的胡桃夹子过年，连续演出10场，而且也是当地的法国交响乐团为我们伴奏，是中巴的指挥在那指挥。 哎，所以我这也是，我觉得对于中巴，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了解一下啊。就是中央芭蕾舞团，它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芭蕾舞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世界舞芭蕾舞团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啊？ 中央芭蕾舞团呢，就是说，走出去已经将近就是改革开放，40年，中巴就是10多年来吧，走出去已经形成了常态化和规模化，每年大约都有4-5次，大型的走出去，这样的一个任务，包括我们走进的几乎都是欧美发达芭蕾发达国家的顶尖剧院，主流观众和主流媒体。我们每次去呢通常都是带2个戏，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去的巴黎歌剧院，那是世界最好的剧院，我们演出的一台是红色娘子军全剧，演出的另外一台就是法国最有名的叫谢瑞亚，当地的就是古典芭蕾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戏，我们在英国皇家歌剧院演出的一台天鹅湖，马克洛尔版的天鹅湖全剧，还另外一台是演出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完了包括我们像我们2015年我们去林肯中心，叫他们的林肯中心艺术节，他邀请了中央芭蕾舞团去，我们也是带了2台戏，一台是牡丹亭全剧，一台是红色娘子军，我们每次去呢大约都是在183人的队伍，除了我们的演员100多人以外，100人左右以外，还有我们70个乐团，还有我们的舞美工作人员，同时呢我们有合唱吗，就红色娘子不有唱吗， 对， 还要在当地请30多个合唱演员，所以中巴每年呢都有这个3次4次大的，完了还有一些中型的这种走出去的这种演出任务，而且反响是非常的好，因为他走进的是主流观众，他也是完全是市场化的运作，所以是每次演出呢都得到了这个他们国家的这种观众的这种 喜爱。 哦，这个很不容易。我们就说，因为芭蕾舞毕竟我们说它是外国的一种艺术形式，然后来到了中国，然后当我们在杀回他们的老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家又是专业的观众啊，就感觉到人家就像一个美国的京剧团来北京演京剧一样。 没错没错， 是吧？你这个要是外行，人家一听这都是行家呀。所以我们 你说的很专业，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一般出席为什么带一中？我们叫简单叫一中一洋。 嗯， 中呢就是代表这个中国原创剧目。 嗯， 包括刚才说的像娘子军啊、牡丹亭啊， 嗯、 包括鹤魂呐、啊、敦煌啊，啊、 嗯、 这些是中国自己原创的剧目。 嗯， 还一台是洋的，洋的就是天湖啊、唐吉诃德、基萨尔、舞姬这种的，那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你的水平。 啊 古典风格的，大家一看、嗯、大家都是穿的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裙子，线条和动作都差不多， 嗯， 说你的水平一下就能看得出来。 哦， 这个中国的呢就体现你自己原创的东西， 嗯， 是吧，你自己特色的东西， 哎， 是吧，这就代表了一个团，比如说我们中央芭蕾舞团在世界已经是一流院团， 嗯， 所以它的水平它必须有中国自己原创自己特色的东西，你再加上你古典的，就大家公认的，能一看明白你这个水平很高， 嗯， 所以他才能认可你为第一集团的这样的一个阵容。 明白。 哦，就同台竞技，就人家都演过这戏，说白了，哎，你们往那台上一站，你是不是那个范儿？ 嗯， 人家一眼其实就能看出来，是不是那个味儿？ 对。 今年八月份呢，正好我也是带着中央芭蕾舞团，也是比较非常强大的阵容， 嗯、 到俄罗斯， 嗯， 马林斯基滨海剧院， 嗯， 去演出， 嗯， 我们演出的就是。他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马克洛瓦版的舞姬， 嗯， 舞姬就是古典芭蕾，非常难，跟天湖是齐名的， 哦， 难度非常大。 嗯， 我们在那演出了两场， 嗯， 非常受俄罗斯的观众的欢迎。 哦， 他们没想到，因为中央芭蕾舞团就是俄罗斯学派， 哦， 我们最早的基础，我们是59年成立的中央芭蕾舞团， 嗯， 我们最早的基础就是俄罗斯专家给我们培养的。 嗯， 后来等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中国改革开放，我们融入了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 嗯嗯、 意大利包括丹麦学派， 嗯， 就各种不同的学派融进进来，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以俄罗斯学派为基础， 哦， 而同时又融入了欧美其他国家的学派，所以现在呢就是中国在芭蕾这块的发展呢还是非常的快的。 哦， 所以我们的人员除了我们的专业的以外，你包括刚才前面说的， 嗯， 就是我们的业余教育， 嗯， 是吧，就是包括艺术教育这块， 嗯， 我们也由就是三年前只有200多人，现在已经发展成将近5000人这样的一个队伍， 学芭蕾舞， 学芭蕾，但这些都是业余的学生啊， 哦， 啊，包括学校的学生、高三小的学生， 嗯， 啊，包括我们就是自己就是渴望想上芭蕾、了解芭蕾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嗯， 来走进我们的教室， 嗯， 来学习芭蕾， 嗯， 来想了解芭蕾，去跳芭蕾。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哇，从200到5000， 嗯， 这个数 变化非常的大。 嗯， 同时这以外，我们自己中央芭蕾舞团今年还成立了我们专业的，就正式命名了中央芭蕾舞团专业的舞蹈学校。 哦，中央芭蕾舞团，这名字叫 中央芭蕾舞团舞蹈学校。 中央芭蕾舞团舞蹈学校。 对，就是我们培养成专业的舞蹈学校。我们现在已经有2年级的孩子和4年级的孩子2个班。我们从今年开始又开始陆续招明年后年来招生，这些小孩已经开始逐渐的开始跳一些九色鹿啊， 哦， 我们已经在天桥剧上两轮进行演出了， 哦， 非常受小朋友大朋友的喜欢。 哦，小朋友们跳的， 啊，就是我们的学生跳的， 哦， 啊，前两天刚刚演完嘛，九色鹿特别好看， 哦， 而且北京我们不但是我们跳专业的人看了很好， 嗯， 而且我们看的观众觉得也特别的好看， 嗯， 所以北京教委呢希望中央芭蕾舞团把这个剧目呢移植给就是北京劲松， 嗯， 这个金帆艺术团， 嗯，嗯， 来进行演出，我也去看了，哎呦也很好， 嗯， 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哈， 嗯， 但是跳起来也有一种特别的这种感觉 味道在里面 啊， 嗯， 小孩很有激情，很活泼。 哎呦，好，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我们说，只有扩大了整个的教育基数，才可能会在这些人当中涌现出一个扎哈洛娃， 对 对, 对 吧， 嗯？普及一定要有， 对，而且或者说全民的一个艺术教育，然后只有说到达了一定层次之后，其实大家对于欣赏这门艺术也是很有很 大的，这对天桥剧场也是有好处的，对吧？ 就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滴灌工程 啊， 因为那个舞蹈嘛，我们说是艺术中的皇冠。 嗯， 芭蕾呢是皇冠上那颗明珠 啊， 啊，它很闪亮、 嗯， 但是呢，它的观众群很少， 嗯， 然后我们像一年有六七十场、七八十场的这样的演出量， 嗯、 我们就需要就是进行大量的芭蕾普及， 嗯、 让观众呢热爱芭蕾、 嗯、 热爱舞蹈、热爱这个剧场， 嗯、 我们管它叫滴灌工程，叫一个苗一个苗的去辅导、去培养、 哦、 去扶植，让它成为。热爱芭蕾、热爱艺术的人， 嗯，就是能够成为，比如说真正的从事这个艺术行业，或者是能够欣赏得了这个芭蕾舞的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多，这样的对于我们这个芭蕾舞的发展才会更好啊。 对， 包括其实我知道天津剧场跟我们说刚才说到了俄罗斯学派也有着。这个叫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吧？跟俄罗斯学派好像非常有渊源，对吧？ 对对。 啊、咱们这个天骄剧场也接待过很多的 大的艺术家 啊、大的艺术家来到这里演出。 你看我们天骄剧场是，1953年成立， 嗯， 到现在已经65年了， 嗯 嗯。 在这个65年当中呢，我们接待了许多的大的艺术家， 嗯 嗯，最早的是乌兰诺娃。 哦、 就是芭蕾女神无冕之冠、无冕皇后， 嗯， 然后后面有帕瓦罗蒂、小泽征尔、多林哥、梅兰芳， 嗯， 许许多多的皮纳鲍什这些艺术大师， 嗯， 在这个舞台上就挥洒着他们的汗水、 嗯， 也留下了他们对艺术的这种感动和灵气， 嗯 啊，然后沉淀在这个剧场，沉淀在舞台上， 哦， 让这个舞台它更具灵气， 嗯， 包括你看看像那个就是我们2013年。搞的这个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 嗯， 一共搞了三届， 嗯， 组织了三届，三届当中俄罗斯最顶尖的，就是将近五大这个芭蕾剧院吧，都来天骄剧场演出，包括莫斯科大剧院，我们特别熟悉马林斯基剧院， 嗯， 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 嗯， 埃弗曼剧院， 嗯， 啊等等，包括还有克里姆林宫剧院等等嘛，都来过这个天骄剧场，他们都觉得天骄剧场啊是体现芭蕾艺术是最。好的， 嗯， 而且感觉最能够体现他们就是在舞台下能够感受他们的从音乐理解，包括他的线条， 嗯、 包括他对艺术的那形象、 嗯， 哎，都是最完美的一个体现。 哦， 所以你看芭蕾舞这个天骄剧场观众人也不是很多， 嗯， 1200多人， 嗯， 但是他在每一个角度看，哎，都看得很舒适， 哦， 包括他的视觉 观赏度很高， 包括他的音乐。因为芭蕾舞团演出几乎都是要带交响乐团的， 嗯嗯嗯， 所以芭蕾舞呢，虽然它是小众艺术，但它确实成本是很大的。 嗯， 芭蕾舞团的每一次演出都将近有200人参演， 哦， 演一场演出，比如《红色娘子军》， 嗯， 我们起码有70个演员，70个交响乐团， 嗯， 是吧？完再加上30多个合唱团。再加上30多个这个舞美工作人员， 嗯， 以及后台的化妆啊，这些都加一块，200多人的参加的演出， 哦， 所以芭蕾舞确实它是一个成本很高，但确实是很好看。 嗯， 综合性艺术， 嗯， 这就有趣，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概念当中对不同的剧种啊，他可能欣赏的角度 不一样， 对，不一样，可能有一些小剧场， 嗯， 我们说坐前面好，对吧？ 嗯， 对。 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我们觉得坐中间稍偏后一点好，这样可以看到整个舞台效果啊， 嗯， 尤其现在舞台非常漂亮的那些剧， 嗯， 但是有一些呢，可能说这个我坐哪听都一样， 嗯， 是可能以听为主的哈， 嗯， 但其实芭蕾舞呢，如果从各个角度欣赏都能观赏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观众来说也是个福利。 哎呦，这个天桥剧场 舒适度很高， 天桥剧场功不可没啊！对于这个芭蕾舞的推广，哎，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中芭在整个的创意创作方面也做了很多，因为我知道你们在3、4月份的时候好像还搞了一个什么叫芭蕾舞创意工作坊晚会等等的，这些是一些什么样子的？就是就是晚会啊， 因为。我们芭蕾舞团呢，也是在冯团的这种带领和创意下呢， 嗯， 他也希望呢，就是培养中国未来的编导人才。 哦， 所以呢，他也希望就是演员呢，因为演员他平时在业余的时间呢，发挥他们的能动性， 嗯， 是吧？他们编一些自己想跳的一些东西。 哦， 啊，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特别想编的一些演员都给四项都开了， 嗯， 开开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啊，就是在舞蹈编排上。啊，就开始进行创意，进行编排。虽然没有什么大的那种布景， 嗯， 但是他们的编舞的这种思想和理念，都在他的那个舞，就是演员的这个动作当中啊，体现得出来。所以我们每年都有一次叫芭蕾创意工作坊， 嗯， 就是让年轻人编，年轻人跳， 完了让年轻的观众来看。我们已经搞了十届 哦， 没想到我们一搞完之后呢，很多年轻人呢、啊、就特别喜欢这类的节目，它都是年轻人的想法，年轻人的创意， 嗯， 所以的话，每次我们都是这个进行，观众打分啊，啊，观众评价呀、啊， 嗯 啊，都很有意思， 嗯， 所以呢，我们明年呢是中央芭蕾舞团六十周年大庆， 哎呦呵， 啊，所以六十年大庆我们是12月31号，我们将明年的12月份， 嗯， 几乎是一个月一天不落。我们将演出13-14台大戏，就是包括其中也包括我们十年来涌现的就是芭蕾创意工作坊当中最经典的观众喜欢看的，比如说天黑请闭眼呐、啊 哦， 比如说孔子啊， 哎，这一听就是、 非常经典、嗯、都年轻人编的，但非常的好看、嗯、而且我们这些节目呢还拿到了国外，包括英国去德国，他们评价很高，所以也发现了很多编舞人才和舞蹈人才。 哎呦，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嗯、因为其实提到芭蕾舞，我觉得它其实有点像中国的京剧，就是它有很多的城市的东西在里面， 票友 它会在那地方卡你这个东西、 嗯、 所以如果你能够鼓励年轻人敢于去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有一些创新，其实这个对于这个芭蕾舞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你像那古典芭蕾它是有城市化的， 嗯， 是吧，先是一个大双舞， 哎， 完了是女独舞、 嗯、 男独舞，完最后一个扩大， 嗯， 那都是城市化的， 嗯， 但是他年轻人要编的话，他可能就打破了这些城市化， 嗯， 就完全是按自己的理念， 嗯， 去谈这段爱情故事， 哎呦， 啊，去谈这段这个小朋友的故事， 嗯、 啊，或者谈一段这种悲伤的故事， 嗯， 他确实很有意思，你从底下看、 嗯、 能看得出来他的想法和他的思路， 嗯， 所以的话，我们通过这个芭蕾创意坊呢，创意工作坊呢，也培养了，比如像费波。 哦、 张振新、 嗯、 王思正、 嗯、 这样的一些编导，他们你看像牡丹亭就是费波编的、 哦嗯、 敦煌大舞剧、 嗯、 都是通过芭蕾创意工作坊慢慢锻炼、嗯、小的节目锻炼慢慢成为编大舞剧了、 嗯 啊、张振新也是从这个小的开始编到现在贺魂芭蕾舞团的贺魂很好、 嗯、 去年在德国演出很反响很强烈、 嗯、 也是通过他小的一些编舞慢慢积累成一个舞蹈 一个大的作品、 哎、那我最后再说一下演出时间吧。 好，将会在11月17、18、19、 哎、 在天桥剧场上演这一场由扎哈洛娃主演的叫做爱啊，翻译成中文叫做爱的这个芭蕾舞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再一次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你们， 谢 谢 你们， 谢 谢刘经理， 谢谢听众朋友们。 嗯，好，欢迎各位呢，这个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 FM87.6 听听糖耳朵，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了、 哎、明天再会。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iracle， 这是一段神奇的电波，它会带你进入 5.0 时代，省钱换新装。 全包圆 5.0 换新装超级团购，限时限量现已开启。 超级大牌建材，吹响集结号。 超级实木海外淘，抢到就赚到。 超级品质生活，卫浴净水全过滤。 超级实惠电器礼，冰箱洗衣机都升级。 400-606-8866，前50户还送烟机灶具。 400-606-8866，只要999一平米，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喂，全包圆啊，我要装修啊，我要进口的白橡木家具啊，卫浴和净水也要智能的，那个家电也要给我升级了。 对不起阿姨，我们优惠名额已经满了。 你这是400-606-8866999一平米连灯和窗帘都包了的全包圆吗？ 是的阿姨，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免费升级芝华士头等舱功能沙发哦，放心，也是999每平米不加价升级。 我要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些我也要，没名额了，你给我想办法去，反正我挑一圈下来就认你们家了。 全包圆为答谢广大业主朋友的厚爱，金秋十月特推出50户不加价升级优惠名额，经过五轮迭代的豪华升级款真品限时同享，有的没的，过去的现在的，实惠一网打尽。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